喜欢把你捧在手中，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。习惯了有你的陪伴，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。我以为总不愿意醒，睡在柔软之城的梦，用微笑做一颗星星，挂在天没走过的天空。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，我对你的依恋越加明显。就在我们每次亲吻的瞬间，我再也无法离开你身边。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，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。习惯了有你的陪伴，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。有你我总不愿意醒，睡在柔软之城的梦，用微笑做一颗星星，挂在天没走过的天空。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，我对你的依恋越加明显。就在我们每次亲吻的瞬间，我再也无法离开你身边。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，是新鲜，我对你的依恋愈加明显。就在我们每次亲吻的瞬间，我再也无法离开你身边。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，我对你的依恋愈加明显。亲吻的瞬间，我再也无法离开你身伤害你，当作宣扬。

超低优惠，超低优惠！经典九六九团车季活动火爆来袭，第一站畅享经典优惠奥迪，凡通过经典九六九购买奥迪汽车，就能享受全系奥迪超低优惠。快拿起手中电话，拨打13301125073，把您中意的奥迪车型告诉我们吧。报名截止时间7月6号17点，这么好的优惠还等什么？快拨打13301125073报名吧，跟着九六九好车团到手。

轻简单的旋转，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 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

守护幸福不打烊。 唱得不够动人，你别皱眉，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，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，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，还能凭什么拥抱，若未令你兴奋，便宜地唱出写在情歌的情感，还能凭什么要是爱不可感动人，俗套的歌词煽动你恻隐，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，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，如从未听过，誓言如幸福摩天轮，才恋爱因你要呼天叫地，爱爱爱爱那么多，将我漫天心血一一抛到银河，谁是垃圾，谁不舍我难过，分一丁点赠我，我唱出心里话时眼泪会流，要是怕难过抱住我手，我只得千语万放在你心，比渴望地老天荒更简单，未算罕有，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，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，如从未听过，誓言如幸福摩天轮，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那么多，给你用力作二十手，不舍不要，还是送你爱得过火，给你卖力唱二十手，真心真意，你做工都因我动容，无人及我，你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，我只想跟你未来浸在爱河，而你那颗欠绝得不能绝，绝到用掉我，